阿弥陀佛。课本请翻到第九页。讲义的话是在讲义十一的第六项。第二页。迦湿弥罗国毗婆沙誓言，非诸即为有相合意，无方分故，离如前师。但诸聚色有相合理，有方分故。我们上次讲解了第十颂的一部分，还有第十一颂。好，那么从这个第十一颂以下呢，第十四颂就是要广泛的解释即为不成立。那么在第十一颂，论主呢假设这个即为相聚合成为聚色，那么不论即为是有方分的或者即为是无方分的，那么都不能成立即为相聚合。第一个呢，如果即为是有方分的话，那么它是七个即为嘛，中间一个即为，外面六方各有一个即为，合成一个阿耨色。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即为有方分的话，那么每一个即为 它应该就会有六个方向的部分，这样它才能够跟其余的六个即为相聚合成阿耨色。那么如果中间这个即为呢，它有六个方向部分，那即为就应该可以再分析成更小的六个单位了，这样呢就不符合即为是最小的真实自体的定义，所以这样就破斥。那么第二个，如果即为是没有方分的话，那么众多即为相聚合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些即为因为没有方分的缘故呢，就应该互相柔合成一体。那这一体的体量呢，就如同一个即为的量。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即为所形成的聚色，它的体量，不论你多少即为形成聚色的体量，都会如同一个即为的量。那我们又说即为是看不见的，那如果聚色的体量如同一个即为的量，那么聚色也就应该看不见。可是在世间的话，我们的确是可以看到聚色的，而看不到即为的。所以知道呢，即为如果是无方分的话，那相聚合它也不能成立。所以这个就是第十一颂，我们上次讲解第十一颂，或这个即为相聚合，不论是有方分或者是无方分都不能成立。那么下面这个论文呢，迦湿弥罗国毗婆沙誓言，非诸即为有相合意，无方分故，离如前师。但诸聚色有相合理，有方分故。在人一第十一、第十二颂破即为有合无合不成，那么分成两科。第一科呢是以第十一颂回答即为相聚合不能成立。我们上次已经讲解完毕了。那么现在这一段论文呢是第二科鬼二，第十二颂破旧不成。那么第十一颂呢破斥了即为相聚合不能成立，于是小圣的有部又安立了义理来做救援。那么论主呢就以这个第十二颂来破斥小圣有部的旧义。那这个呢又分成了三科，这一段文呢是第一科子一先叠比旧，我们要先说明有部的旧义是什么。迦湿弥罗国毗婆沙誓言，这个迦湿弥罗国呢 就是旧称叫做基宾国，在印度的西北部。这个小圣的经典的第四次集结呢，就在这一个国家。那么由说一切有部的论师，号称为五百阿罗汉，由释有菩萨为上首呢，造了这个阿毗达摩毗婆沙论。所以这边讲说迦斯弥罗国毗婆沙师言，这个毗婆沙师就是从这个阿毗达摩毗婆沙论而来的。那么他们见论主破斥了极微有方分或者是极微无方分相聚合呢，都不能成立，于是他们又提出义理来救。怎么救呢？非诸极微有相合义。他们见论主说极微相聚合是不能成立的，这个有部论师呢就提出转救说，那其实呢极微是没有聚合的，所以他们安立这个宗义，非诸极微有相合义。我们请看讲义十一的第六项，他们怎么解释没有相合义。萨婆多师既见前破设遮彼意，虽作誓言非诸极为有相合意，此立宗也。这有部的论师呢，见到论主在前面第十一颂假设极为有具合意，然后呢再予以破斥，那这样呢论主就遮止了他们执持极为有具合的宗义。于是有部论师呢就转立极为呢无聚合的宗义，所以说非诸极为有相合义，立了这个宗义。然此本师亦不相柔，同一处所定无事事。我们在前面第十一颂后面的两句，论主呢他假设了如果极为没有方分的话，那么当极为相聚合成为阿耨色的时候呢，就应该有七个极为互相柔合在同一个处所。那么有部论师呢不认同这个观点，无方分的极为互相柔合于同一个处所这种见解呢，他们认为这是决定没有这样事实的，这个不合道理。今于此中且但遮合，那么现在这里有部安立的宗义呢只是要遮止极为相聚合意，所以他们立宗呢说非诸极为有相合意。释有说极为相处即因住至后念，释有说这个在经论里头呢有很多释有，譬如说呢造这个品类族论的释有，那么另外经部呢也有论师，名字为释有。这里讲的释有呢是集结大毗婆沙论的释有，他呢也是大毗婆沙论的注解的四大论师之一。这个婆沙的四大论师呢，第一个就是释有，第二个呢是法鹫，第三个是妙音，第四个是觉天。那么释有的释呢是天的意思，这个天呢就是印度外道所共释的毗色奴天。那么这个有呢就是朋友的意思，释有呢他的父母祈求这个毗色奴天呢赐给他一个儿子，然后呢就得到了这一个儿子。那好不容易得到这个儿子呢非常的宝贵，又恐怕呢有邪恶的鬼神来加害他，所以呢就给他取个名字叫做释有，就是这个小孩是毗色奴天的朋友，所以你们这些鬼神呢不要来伤害他，是这个意思。那么释有长大以后呢他就医治了有部出家。那么有部呢五百阿罗汉集结大毗婆沙论的时候呢，释有呢就去找他们，然后跟他们说 你们要集结大毗婆沙论呢，我希望能够做你们这次集结的领导者，作为上首。那么这个时候呢，世友还是凡夫菩萨，所以阿罗汉呢，五百阿罗汉不同意这一件事情，说我们都是正有正量的人，你还是凡夫菩萨，所以不同意呢，你做上首。那么如果你啊要参加我们的集结这个大毗婆沙论的话呢，那么你应该马上的证入无学的四果阿罗汉位，再来参与我们的集结。那么世友就回答说，他说呢，我观察小圣的无学果就好像一唾一样，就好像吐的口水一样，我是要立志求取成佛大果的缘，所以呢才不取小果。那这个时候他手上拿了一个铝丸，铝丸不是铝，不是我们讲的那个金属的铝，是那个布啊，布织成的那个丝布织成的一个丝球。他说如果我把手上的铝丸往天上丢，这个铝丸呢还没有堕到地上的时候呢，我就能够马上证入小圣的无学圣果。当他说完这句话呢，这个世友菩萨呢就把这个铝丸呢往天上丢上去。那么一丢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天上的护法的诸天呢就接住了这个铝丸，使这个铝丸不掉到地上，然后呢就现身劝请世友菩萨，请他求证佛果，赐补持世。什么叫赐补持世呢？就是弥勒菩萨后面他要成佛，那么请他呢为了度化友情呢，不要证入小圣的无学果。那这个时候五百阿罗汉见到这件事情呢，才同意请这个世友菩萨为上首上座。那么在集结的时候呢，如果有疑问，那么就请他来决定这个疑问，有这样的故事。那么下面我们讨论这个世友的这一段文呢，是出自俱舍论，跟大毗婆沙论的132卷呢也有类似的讨论，就是即为相处，即因住至后念。世友呢认为即为之间是不应该相处的，这个处呢就是聚合的意思，我们刚刚讲有部德论是不同意即为相聚合，他们认为即为是无聚合的。那怎么样的无聚合呢？有部的思想是认为过去现在未来三世都是实有的，叫做三世实有论。那么即为实有，这个即为呢从过去流到现在，又从现在呢流入过去。那世友认为过去跟未来的即为是分散而不相接触的，所以没有聚合意。所以即为从未来流入现在，即为也是分散不相处的。那么再由现在流入过去，即为还是分散不相处的。那么这样就容易说明由即为所成的色法是什么？是无常的。因为它不相接触，所以它会变换，所以它是无常法。那么如果现在法的即为是相处合的，那么由现在流入过去，那么即为是分散而不相处合的，那就会有困难。因为他认为相处合的即为要成为分散的即为，需要有一小段的时间才能相离。那就好像呢，他举了一个譬喻呢，就说就像两件物体用胶粘合，如果你要把两件用胶粘合的物体把它分开，你要经过一小段的时间才能够让它分开，不是马上就能分开的。所以如果在现在的一刹那即为是相处合的话，那么到了下一刹那的后念， 即为应该还是没有分开，因为你需要一小段时间分开，就还没分开，那就已经到了过去了。所以他说即为相处，即因住之后念。那如果即为所成的色法能够由此念住之后念，那么它的性质是属于常法，而不是什么无常法了。他是这样解释。那同样的道理，本来在未来分散的即为，因为它是分散的，所以即为中间是有空隙的。那么要度过这个空隙而成为现在相处合的即为的话，那么也是有困难的。因为两个即为中间有空隙，你要度过这个空隙就需要一刹那的时间，至少要一刹那的时间，那么再相处合就是另外一刹那了。所以未来法在度过这个空隙的时候呢，就已经成为了现在法，而再相处合的时候呢，就已经成为过去法了，所以就不是现在法相处合了。所以如果说未来法越过空隙在现在法相处合，那么未来法呢也能够安住后念才留至现在法。那如果未来法能够安住后念，它就能够安住什么？能够安住下来就能够安住无量劫。那这样说的话呢，就有同样的犯有色法常住的过失。那么这个详细的讨论呢，就可以去参考俱舍论记跟他的书里面有这样详细的讨论。所以呢，由这个分析知道呢，就是有部的释有论师呢是不同意即为相聚合的，所以有部说即为是不聚合的。大德说，即为实不相处，但由无间假立处名，若异此者，唯有间隙，中间即空。谁仗其形，许为有对。大德说，这个大德呢是指四大论师里头的法救论师。那么经论里的法救也有很多人，这里讲的是大毗婆沙论的四大论师的法救。那么俱舍论记说呢，俱舍论记说呢，因为尊敬他的德恨，所以不直接说他的名字法救，而尊称他为大德。所以你如果看那个经论里头有好多地方会讲到大德，通常就是指这位法救。即为实不相处，但由无间假立处名。那么法救认为各个即为之间呢，他也是不相处合的，但是即为之间呢非常的临近而没有空隙。因为非常临近而没有空隙呢，所以假名安立为处合。若异此者，唯有间隙，中间即空，谁仗其形，许为有对。若异此者，这个就是法救破斥释有的见解。虽然释有和法救都认为即为之间不相处合，但是呢释有认为即为之间呢是有稍远的距离的，两个即为之间中间是有一段空隙的距离的，中间有空隙。那么法就认为呢，即为之间是非常临近而没有空隙的，所以说若异此者，如果你释有的见解异于我法就的见解的话呢，就会有下面的问题，下面就破斥释有的见解了。唯有间隙，即为之间如果有间隙，就是两个即为中间有空隙了。那么中间即空，谁仗其形？既然两个即为之间有空间的话，它为什么不能更相接近呢？是谁能障碍即为之间不能更相接近，而倒没有空隙呢？许为有对。那么如果即为之间有空间的话，即为之间彼此之间就不应该会互相障碍。那么为什么我们又在经里头说即为的色法是障碍有对呢？ 觉得中间有空间嘛，所以极微又是最小的粒子，它就应该能够通过那个空间。那么极微之间能够互相通过的话呢，它就不应该障碍。所以那这样两个物体就应该什么，一接触就互相透过去了。所以呢，知道极微之间是什么临近无间的，这个是法鹫说的，合之与处名义异同。所以说极微相合与说极微相处，合与处呢都是假名安立，名字安立虽然不同，但是呢所要全表的意义是相同的。迦斯弥罗北印度境，毗婆沙论在此国造，因以为名。这个迦斯弥罗国是在北印度的境内，500阿罗汉等呢在此国造大毗婆沙论。所以这一个宗派的论师呢就称为迦斯弥罗国毗婆沙师。显此论因如余处说，那么相传在贵霜王朝的时候呢，迦腻色迦王时有谢尊者召集500阿罗汉集结此论。那集结此论的目的呢，就是要注视一切有部的根本的圣典，叫做阿毗达摩发智论。所以大毗婆沙论就是在注解发智论的。那么这些因缘呢，在其余文献处有记载，譬如大智度论里头也有记载，在大唐西域记里头也有记载。毗婆沙者，婆沙说也，毗有三义，一圣义，此论决定圣于论故；二意义，于一部中诸师亦说故；三广义，于一一义中诸师广说故。毗婆沙者，这里是要解说毗婆沙论它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婆沙说也，毗婆沙论的婆沙呢是说的意思。那这个毗呢有三个意思，所以说毗有三义。一圣义，此论决定圣于论故。毗的第一个意思是圣的意思，这个此论非常殊胜。为什么呢？因为此毗婆沙论对于小圣的其余的部派，譬如大众部、法藏部、化地部、引光部、独子部、分别说部，对于他们的学说呢，在毗婆沙论里头呢都有批判，并且呢对于外道的数论、圣论、顺势论、耆那教的种种的观点呢也都提出了破斥。所以此论呢比其余宗派的论书的义理要殊胜，因此呢本论是圣说圣义。二意义，于一部中诸师亦说故。这个毗婆沙论中呢收集了诸大论师对于发智论不同的注释与解说，所以本论呢称为异说。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对于极微是否相触，本论里头就有四种解说。那我们刚刚只讲了事有跟法鹫的解说，其实在本论里头有四种解说。所以毗的第二义是异义，那毗的第三义呢是广义，于一一义中诸师广说故。毗的第三义是广的意思，毗婆沙论中对于所讨论的义理，这些论师呢都提出广泛详细的解说，所以呢本论又是广说。那么这个以上说明有部论师提出极为无有聚合的转救是怎么转救的。无方分故离如前师，这是说明呢极为无有聚合的原因是无方分故。因为极为本身是没有方向与组成部分的，极为如果是有方分的话，我们才能说极为有聚合意。那么现在说呢极为是没有方分的， 那么没有芳芬的极为怎么会聚合呢？所以呢就没有聚合的问题了。所以安利极为无芳芬，所以它就没有聚合意的问题了。离如前师，有部论是认为这样子转就，说极为无芳芬就没有聚合意，就没有前面说的呢极为有聚合的过失了。可是有部这样的施舍转就又升起了一个新的问题。如果你说极为是没有聚合的，那么极为又是不可见的，那请问我们现在看到的山河大地等等的色法它是怎么出现的呢？那么有部论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他又施舍安利新的宗义来解说这个问题。但诸聚色有相合理，有芳芬故。诸聚色呢，就是指从阿耨色及阿耨色以上的聚合色法。那么这些聚色呢，是有芳芬的，所以它们可以聚合占据空间，那么形成我们现见的山河大地等色法。请看讲义十一的第七项。阿耨色以上诸大聚色可有相合，有芳芬故，可成六分，聚色一成，即显聚合，许有芳芬，即为无合，无分一成。阿耨色以上诸大聚色可有相合。有部论师呢，施舍阿耨色是最基本的初聚色，是我们眼识呢可以认知的境界。那么由阿耨色呢辗转聚合相合呢，就成为诸大的初大的聚色。那么为什么阿耨色以上的聚色可以相聚合呢？因为它是有芳芬故，可成六分，聚色一成。因为这些初聚色是有芳芬的，所以呢这些初聚色它们就有东南西北上下六个方向与组成的部分，这样小的阿耨色呢就可以从六方相聚合而成为粗大的聚色，由此而成为我们现见的山河大地等等的色法。所以说聚色一成，即显聚合，许有芳芬，即为无合，无分一成。那么从有部这两种安例就可以说明了，即为无有芳芬，所以没有聚合，由此远离了即为有聚合的过失。那么他又允许阿耨色等聚合色有芳芬，所以能够聚合成可以现见的色法，这样就圆满解说了实有即为能够成就聚色的义理。聚舍论云，又合合色许有分故，相触无失，触之与合，一一名义，此名为聚色，以名合合色。聚舍论云，那么在聚舍论里头呢也有和唯识二十论意义相同的论文。那么在聚舍论中怎么说呢？又合合色许有分故，相触无失，由阿耨色聚合成粗大的聚色呢称为合合色。那么因为允许阿耨色等以上的诸聚色有芳芬，所以他们可以聚合，就没有即为相聚合的过失了。所以说又合合色许有分故，相处无失，处之与合，一一名义。相处无失的处呢就是在二十论中说的聚合的意思是一样的，只是在这两个论中安利的假名不相同，此名为聚色，彼名合合色。那么在此二十论中所说的聚色就是彼聚舍论中所说的合合色，所以呢这样说明聚舍论也有这样的说法。那么从这样子以上呢就完全说明了有部转就的宗义跟它的义理。那么下面就是论主来破斥有部的转就了。 谈论文说此亦不然。尾二的第十二颂破旧无何不成呢，分成三科。那么子一先叠比旧，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解完毕了。那这个此亦不然呢，这是第二科总非，子二总非。论主呢完全否定了有部的旧义，所以说此亦不然。此呢就是指前面所说的有部的转旧，即为无方分故无聚合义，聚舍有方分故有聚合义，这样的转旧呢论主否定这个转旧义，所以说此亦不然。你这个有部的转旧是不合道理的。下面呢论主就要说明为什么有部的转旧不合道理。颂曰：即为既无合，具有合者谁？或相合不成，不由五方分。这个鬼二第十二颂破旧无合不成呢，分成三科。那么这一段论文呢，这个颂文呢，就是第三科子三举颂破之。论主呢举颂文破斥有部的转旧，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丑一举第十二颂，列举出来第十二颂。那么第十二颂前两句颂文即为既无合，具有合者谁，这个是论主在诘问有部的旧义。从论主的诘问中呢就可以了知有部的旧义是不合道理的，也就呢破斥了有部的旧义。那么第十二颂后二句颂文呢，或相合不成，不由无方分。论主呢用前面的两句颂文破斥了有部的转旧，转旧破斥了以后呢，论主本身呢又假设有部来转旧，再把这个转旧给他破斥了，那么这样就完全破斥了即为无聚合的义理。所以看讲义十一的第八项，汝说即为既无何意，即为即聚，聚有何者，非为是谁。这一段文呢就是解说颂文的前两句，即为既无何，聚有何者谁。汝说即为既无何意，汝毗婆沙师主张即为是没有方分的，所以呢即为没有聚合的性质，却又主张聚舍是有方分的，所以呢聚舍是有聚合的特性。即为即聚，但是呢你有部呢又主张聚舍的体性就是即为，聚有何者，非为是谁。那聚舍是有方分的，有聚合性的，即为是没有方分没有集合性的。那么无方分无聚合性的即为怎么会是有方分有聚合性的聚舍的体性呢？两者的体性不合吗？那么从另外一方面说，如果说聚舍的体性不是即为，那么什么是聚舍的体性呢？谁是聚舍的体性呢？汝中安立即为，就是为了解说由即为可以组成聚舍。现在呢汝中又安立即为跟聚舍的体性不相合，这样就没有办法解释原来安立的由即为而成聚舍了。所以呢有部在这里就犯了自中相违的过失。或若聚舍亦无相合，故之不由无方分故，即为不合；具有方分亦不合故。这段文呢是解说颂文的后二句，或相合不成，不由无方分。或若聚舍亦无相合，论主假设另外一种转旧，聚舍呢它也没有相聚合意，故之不由无方分故，即为不合；具有方分亦不合故。如果你要这样子安立，聚舍也没有聚合意，可 可以成立的话呢，那么又有问题生出来了。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有部原来的旧义说，由于即为没有方分故，所以即为无聚合义。即为没有聚合，是因为即为无方分这个缘故。那么现在这个假设的转旧义说，聚色有方分，但是聚色呢也没有聚合义。聚色呢它没有聚合义，但是聚色呢它本身有方分。那么从这两个就可以知道什么？无方分的也可以聚合，有方分的也可以聚合，所以呢无聚合跟有没有方分没什么关系。你不能把它说是有关系的。所以你有部的转旧说，由于即为无方分故，即为没有聚合义是不成立的。没有这个缘故，我们已经说了嘛，从这个案例的话就什么，他们是没有关系的。那么你这样说，即为无方分故，所以即为有聚合义，那么这个就不成立了。那么数记呢在此先简略的说明第十二颂破斥即为无聚合不能成立的道理。那么下面的论文呢就详细的解说。今因解彼所说理去，既亦即为无别聚色，即为无合聚合者谁？子三呢举讼破之，分成两科，这个是第二科丑二论文解释，以这个长行的论文呢解说第十二讼，它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零一提问争结，论主以结问来破斥有部的旧义。今因解彼所说理去，这个理去呢，这个理就是义理的意思，去呢是义去。现在论主先结问彼有部论师所安立的旧义，他的义理跟义去，既义即为无别聚色，即为无合聚合者谁？这一段论文就是解释颂文的前二句，即为即无合具有合者谁，即义即为无别聚色，如有部的宗义，即为就是组成聚色的体性。现在呢你有部又安立即为无方分，所以无聚合义，与聚色有方分，所以有聚合义。那即为既然无聚合义，当然即为就不是有聚合义聚色的体性。那么请问聚合色的体性是什么呢？所以论文说，即为无合聚合者谁？第一个，它不可能是即为，因为即为是没有聚合义的，而聚色呢是有聚合义的。那么第二个，你有部又安立了即为是聚色的体性，那你这样子两个安立是什么？互相矛盾，自中相违了。因此论主呢就由这样的结问呢破斥了有部旧义的义趣了。请看讲义十一的第九项，转来转去啊，不是那么简单。若义即为有诸聚色可言聚合，即为何无？既义即为诸聚非有言聚有何，其何者谁？谁者问也，问聚合者体是谁也。若义即为有诸聚色可言聚合，即为何无？如果离开了即为的自体性，而诸聚色另外有自体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聚合色的自体并没有即为聚合，所以可言聚合即为何无，因为他们两个自体不一样。既亦即为诸聚非有，可是呢离开了即为的自体呢，诸聚色的自体就不存在而不可得，可以知道呢聚色的体性就是由即为聚合而成的。 言聚有合，其合者谁？那么聚舍有聚合意，则必然组成聚舍体性的极为也应该要有聚合意，才合道理。现在呢，你有不安立，极为没有聚合意，而聚舍有聚合意，这样就不合道理了。那么或者说聚舍不是由极为聚合而成的，聚舍它本身另外有自体。那么请问你，如果是这样的话，聚舍的自体是由什么组成的呢？除了极为之外，聚舍是由什么组成的？你找不到吗？没有别的东西。那既然是极为组成的话，它们就应该是有一致性的，要么都是有聚合意，要么都是无聚合意。谁者问也，问聚合者体是谁也。论文中极为无合聚合者谁的谁，意思是要提问聚合色的体性是什么组成的呢？朱立亮云，下面我们安立比量，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有部的错谬。一中聚因无合，因即即为故，欲犹如即为。第一个比量，由即为无聚合意，可以比之聚舍也应该无聚合意。中聚因无合，安立中意，如有物中聚舍应该是没有聚合意才合道理。因即即为故，原因是聚舍既然是由即为聚合而成的，那么聚舍的体性就是即为了。欲犹如即为，举出譬喻说，聚舍的字体既然就是即为，那么你有故呢，既然安立了即为无聚合意，那么比之聚舍就应该如同即为一样，也应该是没有聚合意的，这才合理。所以说汝中应该安立的中意应该是聚舍应该是无聚合意。可是呢，我们前面说你有部又安立了聚舍是有聚合意的，那这样就互相矛盾了，所以不合道理。二中即为因合，因即诸聚故，欲犹如聚色。第二这个比量，这个第二个比量的比之呢，是由聚色是有聚合意的，那么这样来推论比之呢，即为也应该要有聚合意。中即为因合，安立中意，如有部呢，即为应该有聚合意才合道理。因即诸聚故，原因是诸聚色就是由即为合成的，所以呢，即为就是什么？就是诸聚色的体性。欲犹如聚色，那么举诸譬喻，如有部中既然安立了聚色有聚合意，而即为就是诸聚色的字体，那么因此比量而知呢，即为应该是犹如聚色一样是有聚合意的才合道理。可是呢，你有部中又在前面安立即为无聚合意，互相矛盾，所以不合理。所以这一段的文意就是说呢，有部他一向主张这个初聚色的体性呢是不易于即为的，如果呢要易于即为去找诸聚色的体性呢，就找不到，它不存在，不可得的。所以即为跟聚色的字体和性质应该是什么？是相似的，既然它就是它的体性，那么它的性质也应该是一样才对。可是有部为了转就，在安立中呢却安立即为是无方分无聚合意，而聚色是有方分有聚合意，那么这种主张和他们一向的主张是互相矛盾的，所以呢论主把它举出来呢就破斥了他的转就。若转就言聚色辗转亦无合意，则不应言即为无合无方分故，具有方分亦不许合，故即为无合不由无方分 是故一时即为不成。这边解释比较复杂一点。丑二的论文解释呢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寅二再破比旧。论主呢假设比有部再来转旧，然后呢彻底的击破这个转旧，那么也就呢击破了外道和小圣，直此离心之外另有极为真实字体的宗义是不能成立的。若转旧言聚舍辗转亦无何意，前面第十一颂论主假设即为不论有方分或者是无方分，那么即为相聚合成诸聚色呢都不合理，那么有部因此呢失色安立，即为是无方分无聚合意的。但是有部为了解说，如果即为无聚合意，即为又是看不见的，那么有情现见的世间的诸色法是怎么样出现的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有部又提出了新的案例，诸聚色是有方分有聚合意的见解。那么有部这种即为无方分无聚合意，而诸聚色有方分有聚合意的主张又被论主破斥了。那论主破斥了以后呢，论主又再假设转旧，再把这个假设的转旧呢给他破斥掉。若转旧言，论主在转旧的内容是什么呢？聚舍辗转亦无何意。论主呢假设有部再转旧说，诸聚色由阿耨辗转成诸大聚色，但是呢这些聚色也没有相聚合意。请看讲义十一的第十项。此非正就，以彼失踪，许聚何故？言聚无何，是设为就。此非正就，这里假设的转旧呢并不是有部正式提出的旧义，而是呢论主呢自己来假设有部提出这样的转旧义。以彼失踪许聚何故？因为呢彼有部的毗婆沙师他们所安立的宗义是允许诸聚色是有方分有聚合义的。那么这种安立呢在前面第十二颂的前两句已经被论主破斥了，言聚无合是设为旧。那么这里的转旧聚舍辗转亦无何意，是论主假设有部再提出的转旧，而不是有部正式的宗义。那么论主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呢他就把你所有的可能转旧都说出来，然后把你破掉，所以呢你就不必再去什么转旧了。我先把你要可能的转旧的路都给你讲出来，然后我一一破斥，破斥了以后你就不必再转旧了，因为什么全部被破掉了。若诸聚色辗转但有无间生智假名为何，不相逼近名无何者，彼失一说。若诸聚色辗转但有无间生智假名为何，我们前面说明有部转旧即为无聚合的道理的时候呢，我们曾经引用了聚舍论中法旧大德说即为实不相处但由无间假立处名来解释即为的无聚合意。那么这里的转旧呢聚舍无聚合意呢也是以相同的道理来解释，若诸聚舍辗转这个初聚色呢只是由众多的阿耨色转转相逼近而成的，但有无间生智假名为何，当众多的阿耨色互相逼近到没有空隙的时候即生成初聚色，这个时候就假名安立为有聚合。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不相逼近，名无合者。不相逼近是说阿耨色等呢，并没有相逼近至我们所谓的真实的聚合，名无合者。那么是这里转就所说的聚舍亦无合的意思。比师亦说，那么比毗婆沙师的室友跟法舅等在解释即为无聚合意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如此理而说的。论文，则不应言即为无合无方分故。那么如果要安立聚舍辗转亦无合意，就会让前面有部所安立的旧意，非诸即为有相合意无方分故离如前师，也不能成立。为什么呢？具有方分亦不许合，故即为无合不由无方分。这里就是解释为什么前面的安立不能成立。前面有部安立，因为即为无方分，所以呢即为无聚合意。所以这个即为无方分跟即为无聚合意是有一个关系的，因为无方分才没有聚合意，他们两个是有关的。那么现在的这个安立呢，具有方分亦不许合，诸聚色是有方分的，所以才能成为有情所看见的世间的诸色法。那诸聚色有方分，现在呢也安立聚色无聚合意，故即为无合不由无方分。由无方分可以推论出无聚合意，是你前面安立的。那么现在这里的安立呢，又由有方分可以推出无聚合意，那么就知道呢，无聚合意跟是否有方分或者无方分，其中并没有决定不离的关系。所以即为无聚合与即为无方分其实是什么？没有关系的。那么你假立它有关系，因此此处论文说故即为无合不由无方分。可是前面论文中呢，有部在安立非诸即为有相合意无方分故离如前师，是说即为没有聚合意是因为即为没有方分的缘故。那么跟这边的推论即为无合不由无方分，这两个就不相合了。那么论主在此说明即为无聚合与无方分和有方分无关系的目的是什么呢？那么按照王恩阳居士跟李润生居士他们的解释，论主这么说呢，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说呢，既然即为无聚合和这个即为有方分与即为无方分并没有关系，那么前面有部安立即为无聚合由于即为无方分的缘故呢，就已经被破斥了，并不是因为即为无方分即为才无聚合的。那既然这个安立被破斥的话呢，那就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这个也有可能即为是有方分的，也有这种可能性。可是如果即为有方分的话呢，我们前面说过了，即为如果有方分，它就可以再分割成更小的为力，那么这样即为就不是即为了，这样也违反了有部自中安立即为的宗义，即为就不能成立了。那么即为有方分不能成立，即为无方分也不能成立，所以知道呢，实有即为是不成立的。那既然实有的即为不能成立，那么怎么还会有由实有即为而成的聚色呢？所以这些聚色绝对不是什么由实有即为而成立而成的。所以不论说聚色是有聚合意或者是无聚合意呢，都不能够成立。那么这是第一个目的。那第二个目的是说呢，即为虽有方分但是无聚合意，不能聚合成出聚色，这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为它不能聚合成诸聚色，那我们现在世间现见的山河大地种种的色法 那么也不能成立是由极微组成的了。可是我们世间明明看到有这些山河大地这些诸事的法，所以这是违反世间限量的。所以知道呢，实有极微，不能成立。那么因此聚色无论是有聚合意或者是无聚合意，都不能成立。由此可知，外道和小圣执着实有极微可以组合成聚色，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了实有极微不能成立，那么由实有极微组合而成的聚色当然也就不能成立了。那么请看讲义十一的第十一项。这里就加入一点英明的说法。汝之聚色，许有方分，亦不许相合。凡显成立，即为无合，不由无方分。汝之聚色，许有方分，亦不许相合。汝呢，就是指有部论师。前面的第十一颂，这个论主呢，假设即为有聚合意，并且予以破斥。于是呢，有部论师便设立转就说，即为是无聚合意的。为什么即为无聚合意呢？是因为即为没有方分的缘故。可是呢，有部论师为了解释世间现见诸法的出现，于是又安立了诸聚色有聚合意，因为聚色有方分的缘故。那么这种转就呢，在第十二颂的前两句被论主破斥了。于是呢，此处论主假设有部继续转就，允许聚色有方分，但是呢，聚色没有相聚合意，凡显成立，即为无合，不由无方分。这种聚色有方分，但是聚色无聚合意的转就，与前面有不安立的即为无方分故，所以即为无聚合意，反而显示出无聚合意与有方分或者无方分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有方分者也是无聚合意，无方分者也没有聚合意，因此知道呢，即为无合，不由无方分。即为无聚合意，并不是因为如你有部所说的即为无方分的缘故，这两者是没有关系的。若由无方分执即为无合，聚即有方分，聚舍应有合。若由无方分执即为无合，论主破斥了即为有聚合意以后呢，有部论师施设转就说，因为即为无方分，所以即为没有聚合意，这样呢，便可以远离了即为有聚合意的过失。聚即有方分，聚舍应有合。那如果依照你有部论师的安例，由于即为是无方分的，所以即为无聚合意，如此呢，则依照比量可以知道，由于聚舍是有方分的，所以聚舍应该有聚合意才合理。可是论主假设的转就却说，聚舍辗转亦无合意，聚舍有方分却没有聚合意，这个就跟比量推论出的结果相违反了。所以知道论主假设的转就，聚舍辗转亦无合意，是不合道理的。比力量云，一同法喻中，如我所说即为无合，因无方分故，欲如心心所。比力量云，比有部论师呢可以如此的安立比量，安立比量时呢，在譬喻的部分呢可以有两种状况。第一种呢称为同法喻，第二种呢称为异法喻。这两种比喻呢，如果安立的正确的话，都可以使比量成立。 如果安立不正确的话呢，就会有过失。那么下面的第一个比量是一同法育儿安立，第二个比量呢是一异法育儿安立。那么在解释中呢，我们也就把同法育跟异法育解释一下。一同法育，第一比量呢，一同法育安立中，如我所说，即为无合，安立中义。如我有部前面转就所说，即为是没有聚合义的，因无方分故，解释原因，为什么即为没有聚合义呢？因为即为是没有方向及组成部分的，要有方分才会有聚合义。那么即为没有方分，怎么会有聚合义呢？所以因为即为没有方分，所以即为无有聚合义。喻如心心所，那么这里举出譬喻。那么这里举出的如心心所的譬喻呢，称为同法喻。同法喻呢，就是必须这个譬喻呢，必须和所立的宗与因都要相顺合才能成立。譬喻跟宗义相顺合，称为宗同品。你看这讲义上会有写，譬喻和因相顺合，称为因同品。那么譬喻同时跟宗义跟因都相顺合，这个譬喻就称为同法喻。我们就以这个譬喻来解释，譬如心与心所这个譬喻，心法跟心所法都是没有方分的，是没有方向没有部分，没有色法的方向跟部分的，所以它和所安立比量的因即为无方分，是什么？是相顺合的，因为心心所法也没有方分，即为也没有相方分，所以是相顺合的。所以呢，这个譬喻呢，它是这个比量的因同品，它跟所立的因是相顺合的，所以它们是同品的。那么又这个心法跟心所法呢，也都没有聚合义，所以呢，心心所法这个譬喻跟所立比量的宗义即为无聚合义呢，也是相顺合的。因此这个如心心所的譬喻呢，跟所立比量的宗义呢是宗同品，因为他们相顺合。宗义说没有聚合义，那么这个譬喻也说没有聚合义，所以他们是相顺合的。那么如心心所的这个譬喻，它同时又是宗同品，跟宗义相顺合，又是因同品，又跟因相顺合，它和宗义跟因都相顺合，所以这个譬喻呢，它能够成立这个比量而没有过失，称为同法喻。二异法喻中，如我所说，即为无合，因无方分故，喻如聚色。二异法喻，这个第二个比量是一异法喻而安立的，中如我所说，即为无合，安立中义呢？如我有部所说，即为是没有聚合义的，因无方分故，解释原因，因为即为没有方向与组成的部分，所以即为没有聚合义。喻如聚色，举出这个譬喻。那么这里举出这个如聚色呢，就是异法喻了。异法喻呢，就是说它必须同时的跟所安立的宗义与因都不相顺合，都相异，这样子呢才能成立所安立的比量，就是负负得正的意思了。这个譬喻跟宗义不相顺合呢，称为宗义品。这个譬喻和因不相顺合呢，称为因义品。他所安立的譬喻同时和宗不顺合，也同时跟因不顺合，所以他是宗义品，也是因义品的话，那么就称为异法喻。 我们用这个譬喻来说明，譬如说如聚色的譬喻，聚色是有方分的，那么呢它和所安立比量里的因极为无方分，是相违背而不顺合的，所以它是比量的因一品。另外呢聚色又是呢有聚合意的，它和中义里所安立的极为无聚合意，也是相违不顺合的，所以它又是中义品。那么当比量中所举的譬喻同时是中义品与因义品的话呢，它和中义跟因都是相违不顺合的，那么表示比量是可以成立的，所以称为义法喻。那么聚舍是有方分的，所以呢有聚合义，表示极为是无方分的，所以无聚合义也是可以成立的。所以知道呢在安立比量的时候呢，可以依同法喻来成立比量，也可以依义法喻来成立比量。若以聚舍有方分故，为因义品所立不浅，以诸聚舍虽有方分亦无何故。这个是说明论主假设有不转就的错误。那么论主的假设是聚舍辗转亦无何意，就是假设聚舍有方分，但是聚舍没有聚合意，那么这个在因名上呢犯了所立不浅的过失。若以聚舍有方分故为因义品所立不浅，所立不浅的所立就是所立法的意思。什么是所立法呢？在安立比量中，这个中义是由因所成立的，所以呢中是所成立的法称为所立法，因是能够成立中的法，所以因是能立法。浅呢是相违不顺合，或者是远离的意思。那么前面说过在比量中举出义法喻的时候呢，必须这个譬喻同时是和中义不相顺合的中义品，并且呢是与这个因不相顺合的因义品，这样所立的比量才能成立。那如果所举的义法喻呢它跟因不顺合，它是因义品，可是呢它却跟中义相顺合的话呢，就变成了中同品，那这样就有过失了，就不能成立比量了。那什么过失呢？义法义喻呢应该是和中义不顺合的中义品，可是呢这里却举出了跟所立法中义相合的中同品，使得比量不能成立。那这种过失称为所立不浅，就是所立法呢不相违顺。那这个是在安立譬喻时呢所生的过失。那么第二个比量中举出如聚色的义法喻，聚色是有方分的，那么它跟因极为无方分是因义品。那如果是如同前面的分析定义聚色是有聚合义的话，那么它和中极为无聚合义是中义品，那么这样的话比量应该是没有过失可以成立。可是现在论主假设的转就中却是聚色有方分，聚舍无聚合义，就和比量中的中聚舍无聚合义相顺合了，成了中同品。那在因呢是因义品，和所立法呢就犯了什么所立不浅的过失，比量因此呢就不能成立。以诸聚舍虽有方分亦无何故，这是比量所犯所立不浅过失的原因，所以论主假设的转就是不能成立的。那么树记在解说这一段论文的时候呢，说论主假设的转就在因名学上呢共犯了六种过失。那么树记中呢也说明了六种过失，但是在论文中呢只说了所立不浅的过失，所以我们在这个讲义里头呢也只保留了所立不浅过失的解释的文，那么其他的书籍中其他的那五种过失的文呢就删略不解释了。 因为要解释的，你们可能就要把音名先重学一遍。那我自己去参考了音名呢，看了一下那一段文啊，那花一点时间其实是可以通过的。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花一些时间去把那个音名学稍微看一下，然后去参考一下。音名还是学一学是比较好，因为这样头脑会清楚一点。现在人就是头脑不清楚。自顾一时即为不成，这个是为第十一颂跟第十二颂破斥即为有聚合与无聚合都不能成立做一个总结。那么既然由第十一颂破除了即为有聚合不能成立，又由第十二颂破除了即为无聚合也不能成立，由此故知呢，妄执离心之外另外有一个真实自体的即为是不能成立的。那么今天就说到这里了，把第十二颂解释完毕。这边讲解就不要讲太多一次，讲一个第十二颂就已经够头昏了。你回去可能慢慢看，慢慢看，再想一想，把这个比量学会，会有帮助。就是你对推理事情的话，就会比较正确一点。请问有什么问题吗？这里学起来会比较复杂，我自己也是一样。可能年纪现在也比较大一点了，所以思考的时候也不能长久这样的连续的这样思考下来，大概思维到一个阶段就只能停下来，所以要背这个课也比较困难一点。弄个半个小时大概就得休息一下，然后走一走，头脑清楚一点再来想，这个地方是比较困难。一直到第十四颂，后面还有都不容易。我学会比量了以后呢，就是在生活中呢，有一些事情呢，就可以用比量来推论一下，就不会太离谱。但是要用，你不要在生活中碰到事情呢，就不用这些工具。然后别人讲什么你就相信什么，那就太可惜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推论出来别人跟你讲的东西是不正确的话，你可能需要有一点点心力来实行这件事情，就是别人讲的不正确不要照着做，不要顺别人的人情。我们现在就是犯了几个问题，就是一个顺别人的人情不好意思，别人讲的明明不对，可是就顺这个人情不好意思还是跟着做，这是一个。第二个想法呢，就是说多做总比少做要好嘛，总是这个想法，而不是不能坚持什么是对的，照着对的去做，花点钱没有关系，反正多做一点万一有效的话，对。可是问题就在这个万一有效，当你有这个想法出来的时候，就代表你推翻了你前面有道理所推出来的结论。那你这个东西熏到你阿赖耶识种子以后，你未来学法就是有障碍。为什么？因为你推论出来的，照佛法推论出来的这个结果，你不能坚持下去，你要走人情。走人情或者是什么？买保险，万一怎么样，这就是买保险嘛，对不对？信了佛教，万一基督教是正确的怎么办？对不对？所以也信个基督教嘛。那万一， 伊斯兰教正确怎么办？那就五教合一吧。那这种买保险的心理也是学法的一个障碍，你要能够坚持一下。请问有没有问题？ 我是安德，在这个讲义十一第六项这边，萨婆多斯转旧即为无惧合一。这边有一个不太了解，他为什么从时间上讲，然后可以跟这个即为相不相处配起来，这个概念不太懂。 因为从时间上面来讲，就可以有常与无常的问题存在，对不对？那在佛法里头讲，诸法是无常的，这也是确认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能够证明说这一法变成常法的话，就违反了佛法里讲说一切有为法应该是无常的这一个道理，那么就破次了。所以他说即为相处即因住之后念的话，你只要证明这一法它从前一念到后一念完全不变，那它就是常法。它能有一念不变，它就有可能有第二念不变，第三念不变，它就可以无量劫不变，就有这个可能性。那么只要有常法性的有违法出现的话，那么就代表佛说的是错的。我说一切有为法无为是错的，那佛教就被你破掉了。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佛讲的是正确的话，你只要证明这个讲法能够变成常法的话，那么这个讲法一定是错的。那这就是依照圣言量来破持。 好，感谢法师安德。 上次给各位一个功课，有没有谁要发表点意见？生老病死跟老病死生次序上的改变有什么，会不会引起什么问题呢？有没有人要发表点意见？没有标准答案，我会讲先讲，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我们想的不见得一样，不是说我讲才叫标准答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表达意见。 阿弥陀佛，刚才讲的生老病死跟老病死生，我看法是这样子，就是多一岁有减，或是少一岁。你如果从生老病死，从这个观点来说，它是从前面开始算到后面。所以你多了一年就多一岁，那你如果从后面开始来算，老病死生，意思就是说你都活了一岁，即使你是减了一岁，意思就是说，如果假设你是到90岁，那你今年已经是85岁，那变成到86岁，即使你是少了一岁，在这个世间你已经少了一岁。就是你原来从前面算是多一岁，从后面算是少一岁，所以我这个看法就是说，从前面算是好像很正常，从后面算好像是佛法说的这个无限生命，是你换了一个身体，你把你这个皮囊，因为皮囊用久了它会老会臭，要换一个身体，其实它应该算是个好事，这是我的观点，谢谢各位。 法师阿弥陀佛，因为佛安立了十二因缘是前知为后知之因，所以他有因前知引发后知的问题，所以这个次第本身应该是不可以错乱。第二个，生缘是一切众苦之因，所以我认为这个次第应该是不可以错乱。谢谢。 有没有意见？ 法师阿弥陀佛，我的见解是说，生老病死啊，那假设最后生阿罗汉，他就不生了，就是他就入了涅槃了，所以他只有生老，他也可能不病哈，他就入了不生不灭了。他既然不生，所以他就把生放在最前面，那就生老病死。假设是死在生，那有可能中间就没有了嘛，所以这样放的话，好像顺序上就不太对。 还没意见。 如果我们这个就人的这种想要得到好的，有所得的一个概念来讲，大家愿意生不愿意死？那如果说有生必有死的话，可见这个生是有一点问题。你可能会想说，生是不是一定是就是好？可是如果说死了之后呢，还有生，那这个死根本不用怕。这就把那种对于这种世间是无常的这种畏惧之心，他因为这种畏惧这个无常到来的缘故，所以他肯愿意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如果说死了之后还有生呢，它变成是无死的一个概念的时候呢，他也就破除了这个解脱道。那这个问题是很大的。 有意见，大家讲讲。 谢谢，法师阿弥陀佛。刚刚我突然想到，经典上有提到哈，《无常经》上面讲的，生者皆归死，容颜尽变衰，强力病所侵，无能免死者。他是告诉我们，生者皆归死，他并没有告诉我们死者皆归生。所以我想，从这个经典上的那个依据，我们也可以知道，应该是生老病死这样的顺序。谢谢。 没意见。卧虎藏龙啊，他都说得很好。我的想法是这样子，说生老病死嘛，为什么说生老病死？刚刚讲有生必有死，有生必有死，所以死是苦啊，那老病也是苦，所以生也是苦。那要解决这些苦怎么办呢？就必须无生嘛，不生就没有生苦，也就没有老病死苦。所以佛教导我们的法称为什么法？无生法，对吧？那我们修的证了圣道，叫证什么？八地菩萨证的是什么？无生法忍。那如果讲老病死生，那就是说，刚刚那个同学讲的，不必怕死，因为什么？这一次死了，还会再生嘛，对不对？那这样的怕死做什么呢？那死苦就被破了， 那要解决思苦为惑以后要解决的就是什么？老苦跟病苦。什么人不老？天上的人不老。什么人不病？天上的人不病。从这个观念的话，就是不必怕死，那又要不老不病呢？那就要什么？修升天之法。到了天人，就什么？不老不病嘛。死了以后呢，如果又在天上，所以也不必怕死，所以修升天之法就好了。那怎么修升天之法呢？就是要一个坐禅嘛，升禅天嘛。可是坐禅呢比较困难吧。那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做好事嘛，做善行嘛。所以讲老病死生，就是要各位做善行的意思。那做善行，什么样的善行最大呢？供养佛法僧三宝嘛，是不是？那现在佛在哪呢？佛涅槃了。法在哪呢？天天去顶礼经书的人不多，学法的人也不多嘛。那就是什么？有一个寺庙，比如有僧，那你们把钱给我吧，供养僧嘛。那这就你们就是做善行了嘛，是不是？那这个思想有没有问题？僧的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僧的存在的目的是延续佛法。僧的存在的目的不是去带领大家做什么，做布施的事情，是在延续佛法。怎么样延续佛法？一个是照着佛法修行，延续佛法。那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教导大家学习佛法，要延续佛法。佛从来没有讲说你拿钱给他，给僧可以延续佛法，没有这么讲。所以从佛讲的生老病死变成老病死生以后，就是要你怎么从正无生法忍转正生法忍，就不合佛所讲的道理。那也就把佛说的涅槃法变成什么？变成了生死流转的法。佛出世说法是要我们不要再生死流转，现在这种说法就变成要我们生死流转。这个讲法一开始听很有道理，可是你分析到最后，用这个比量分析，分析到最后就出现问题了，把佛的教导改变了，从佛变魔，一个次第的改变而已，从佛变魔，而我们还会去同意他，你不去仔细分析，你会同意他？同意他变成生死流转。天法也是生死流转。所以在佛教界里头有很多的思想是有问题的，但是你不去仔细的分析它的话，你不会看到问题，你还会同意它，你觉得它说得很对。 所以要学习佛法，就是要学一学这个辨析的能力，从那边辨析一下，他这样子转变一下有什么？当然照的经论讲就是什么，就是圣言量，后面会讲到圣言量也等同限量，因为它是佛证的什么限量。那圣言量我们就要了解圣言量的道理，然后坚持照着圣言量的教理去做，要有这样子的决心。那你看到这个，如果你能够看到他的问题的话，那么你就不要照着他的方法去做。可是呢，的确我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我们怯弱的心的确是怕死的，说老实话，所以告诉你说可以不死，你像这样还有一个生命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比较好一点，不是什么都没有。但也就是因为这个情感上的因素，让我们的智慧就没有办法是吗发挥出来。所以我们通常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在世间的话，就是看看名人怎么做，有名的人做的可能就是比较对的，或者有钱的人做的可能比较对的，所以世间都会有什么以前是王永庆说什么什么什么，像郭台铭说，谁说谁说都是名人说嘛。那在佛教界就是什么大法师说，祖师怎么讲，而不是什么不是佛菩萨怎么讲。所以不要把大法师的话拿来说就是绝对的，要用佛法来验证它，跟三法印来验证它，以佛说的为主，菩萨说的为辅。那么现在这些凡夫法师讲的，我们还是要用三法印来检验。好，那我们回向吧。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河南深重， 河南深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